闲言呐，咱那不了把那别的唱，唱一段那独占花魁卖油郎。这一日那秦钟大我的来的就在大街上啊，肩担着了油的吊儿了，我的手里拿着油棒哦，秦钟我的来的大街留神观望，胶皮车上的坐定了一位美貌的姑娘，只见她黑沉沉的那乌云呐，去黑瓦亮，那珠子香，大红大腰那胭脂啊，磕着吐在他的朱唇上，葛若里咬着银牙，就把那个金牙套的响，上身穿苦格的小袄儿呀，那本是一个实心眼儿，胳膊弯的镯子本是亮又光，围冬衣儿要了宽裤脚儿了，得把那空气放，小金莲儿真不大呀，了天狗能儿寸长啊，上海市的那小昆星儿可等在了的双足上，丝线的洋袜子要了挺老长哎，那颜色是淡黄啊，怪不得那些迷灯鬼儿都爱上他的当，就是那呀，神仙要了看见了他，我这心里头也是发慌啊。从此后我心中可永不把他肩担起了油的挑子，我这回转那油房。 为大家奉献天津市调秋景。

顶的鸡的一张，惊动上方一个对街，溜溜的爬起来个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嗨，惊醒了我的好风一开，小家人一见我喝了一笑，我可不知道啊，溜溜的杜康又是谁写，上前就得个杜康拜，做一张杜掌柜的鸡的周全，果然你有了千家手，到我丈夫的官府杨天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转，点庄卖地的把你账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倒有那还钱日，付了蟠桃三日人，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本齐天。杜康倒酒啊吧，刘玲醉念的是葫芦东海里的手笔难删。 好，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有的活儿没的活儿回来一趟，撇下了你的妹妹呀的儿姑娘。 Yeah. 叫他胖伦敦儿，嘿有个意思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可他妈本姓金儿，养不着他小宝贝儿挑来四个人儿，两人家养的夫妻和我对第二啊，二哥哥撇的奴家的外面没有你的经济事儿。Oh, wow.